当他们开始忘记系扣子、绑鞋带，请不要催促他们。 只要你在他们眼前，他们的心就会很温暖。 十月十七日重阳节，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，请紧紧握住父母的手，陪他们慢慢地走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原谅我也不讲半句，此刻生命在凝聚。过去你曾沉过，每片失去你的声音。落日远去，因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。风雨思念，此生梦里总会有。心得开与你，哪管生命是无奈。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。此世短暂，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。

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三豹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陈旭东 ，iPhone 现在这个新上市的产品有两个新的功能，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无线充电。这个无线充电的功能跟我当年40年前做这个矿石收音机的功能这个原理是一样的，它都是通过无线来传输这个能量。而且这个技术在几年前的三星手机上、摩托的手机上都已经有过了，非常成熟。第二个功能呢就是人脸识别啊，这个大家为此编了很多故事笑话，但是10年前在联想电脑上这项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。所以呢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新产品不见得意味着新技术。 知名大提琴演奏家陈伟平，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极致艺术的背后是苦行僧般的坚持。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棒了。对我来说，坚持与放弃皆是人生的选择，但是努力的样子特别美。 中国台湾知名脑神经科学家洪兰教授，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很那个现象，每个孩子应该都有的，有个全新的玩具，哇，全神贯注在玩这个玩具，对不对？玩头都没有抬就叫骂。如果你在后面说你在洗碗在干什么，你说什么事，他真的头不抬继续玩下去。可是如果是一个全新的玩具，在玩了一半他说骂，哎，后面没有人回答了，马上玩具不要了，趴下来找你，因为那是安全感，让孩子知道你有什么事情你来告诉我，我一定帮你处理，那孩子就会有安全感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央行宣布，自2018年10月15日起，下调大型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、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、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%。这是今年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例如，此次央行降准一个点，就是多释放了1%，大约7000多亿人民币的贷款流入市场。近日，华为公司战略市场总裁徐文伟在华为全连接大会上表示，华为的目标是利用3年时间发展100万 AI 开发者及伙伴，并表示到2025年全球 AI 市场空间将达到3800亿美元，其中90%来自于企业市场，因此构建生态至关重要。近日，艾媒咨询发布2018中国新消费专题研究报告，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进入新消费时代，用户追求性价比的品质生活和个性化消费，不再一味重视名牌。在新消费的时代下，精品电商已经普遍获得一定市场认知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将前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我每天都 息，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，不知道为了什么 午餐之后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为下午的生活充充电。现在是下午一点，我是张信哲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。